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五点呢，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摄氏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今天白天天气非常晴朗，光照充足，风力会逐渐减弱，气温呢也会明显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是不错的，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在下班时天气情况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会在4摄氏度到0.1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12，非常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是持续比较好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会在5摄氏度到0.7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5，感觉寒冷。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随着春节临近呢，本市的交通拥堵情况在早晚高峰啊也正在逐渐的缓解。不过呢，截止到现在10点钟，仍然有以下路段呢存在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呢是在西二环从天宁寺桥到月坛南桥桥区。在这一段路呢，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而在北二环路呢，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鼓楼大街桥持续到雍和宫桥。在南部地区，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景泰桥一直持续到永定门桥。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特别是在广渠门桥区到东便门桥区到建国门桥区这三个路段呢，交通处于严重拥堵状态。此外呢，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劲松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东三环路的团结湖。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呢，小心驾驶，尽量避开以上路段行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前两天啊，天特别的冷，这马上呢快到年下了哈，大家对于天气的关注呢还是挺注意的。 不光关注天气，我看还有朋友关注菜价呢 啊。 今天主动给咱们反馈了一下，节前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担心啊，这个会不会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菜农朋友也回家去过年了，导致我们这个菜的供应会不会紧张一些呀？放心，没问题 啊。对，包括天气比较冷啊，怕这个运不过来什么之类的，您不用担心啊。 该买买啊。咱说说天气的事儿吧，特别是初一啊，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到大年初一呢，咱们的气温呢已经上升了。会上升4到8度，而且夜间的最低温度呢也会从-7度慢慢回升至-4度。 嗯， 那就是说有些东西可以放在窗外了，可以从屋里再搬回阳台上了，是吧？不会冻坏了啊。另外呢，这个春节呢也是即将到来啊，天气呢还是比较给力的，特别是这两天啊，天气晴好，适合呢出门去办年货，而且呢未来一周的气温起伏呢也不是很大。慢慢的呢，天气会越来越暖，特别适合过节。 对。 但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事儿，你就别惦记了啊！你猜是什么？ 还真没有什么向往的事儿。 北风那个 雪， 就是雪的事儿，您甭惦记了啊！ 这个记录还得继续的往后推迟，我估计。 哎，过节这几天呢，这个雪呢还是不会下，但是正月15雪打灯能不能实现呢？因为日子还有些天啊， 盼着吧。 也只能说盼着了。好，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那么在除夕之前还有三天，就周一周二周三，在放假之前呢，我们这三天节目呢还是直播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络。 嗯，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感谢报菜价的朋友啊，大早上起来你也是怪辛苦的。待会儿我们跟大家这个说道啊，当然看看有没有比他这儿 还便宜的。 当然便宜归便宜，那东西好才行。您便宜您进的帮子那也不行了，是吧？ 是便宜也不至于大老远打一车过去进货去。 物美还得价廉、啊。 价廉、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尽量能够在年前呢都帮大家给他解决了啊。 对。 这位听众问这事儿啊，特别应景。24过了是吧？ 过了、 您今儿才动手是吧？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整理。他说求教一下帮帮团的各位达人们啊，家庭大扫除怎样的顺序比较合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从哪个房间开始打扫， 或者从哪一步开始吧、我觉得 比较合理。 对，房间先打扫哪间，这主要看家里头谁的地位高一些。 那肯定是老爷子那间呀、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孩子那间，是吗？你是这意思吗？ 不是，一般来讲肯定得先紧着媳妇儿那间。 哦，我看出你在你们家地位了啊。当然这个就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就记得那会儿我们在职场帮忙团的时候呢，请过一些就是家政服务人员 啊， 他们在这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他们说过，就如果是家庭整体大扫除的话呢、应该是先从卫生间厨房开始、然后最后是卧室。最后是卧室，然后因为那里面的死角比较多嘛， 先捡最难的地方，攻坚克难，最脏的这地儿先解决完了，后头其实倒省事儿了。 通常我们习惯说先那个打扫这个卧室啊、其实应该是最后一件打扫卧室。 对， 还有就是客厅基本上就是面上一般都过得去，主要是那个犄角旮旯。 对， 咱们也问问大家啊，特别是24扫房日您刚刚扫完房的，您是怎么一个顺序，您个人觉得比较合理？另外呢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哪些地方我们特别容易忽略掉？ 对，扫地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就或者拖地什么的，这是最后一步，因为你不能先把地拖干净了然后看房顶上有蜘蛛网，上去拿笤帚啪一挥白扫了。 好，现在谁家还有蜘蛛网啊？ 好像还真是，为什么呢？就楼房高了，这蜘蛛也喜欢那种比较潮的地儿，贴地的地儿才能有，我估计是。 好吧，我们问问现在谁家还有蜘蛛网啊？蜘蛛是能见到的， 蜘蛛能见到、 能见到，蜘蛛网基本上它现在是织不起来了啊。下面这个也特别应时应景儿。 水仙花吧，你是说这个吧？这个昨儿我还乐呢，我一个朋友大概是早早的也是备上了，然后在朋友圈里抱怨水仙现在就开了，春节准得败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啊， 都觉得水仙在案头添风运挺好的是吧，但是掌握不好这个暖气的这个 热度，它有的它就提前绽放了。但是 算好日子是吧？ 而且这你还真不能怪大伙儿，为什么？你说今天几号了？2月12号吧。 嗯， 今年春节是晚。 是啊。 要你要往年人家2月6、7号开，那正合适啊。 但是你还是没算好日子呀，比如说你可以晚几天泡、啊、 泡，对， 哎，或者说这个温度把它适当的弄低 一 点呗。 对，人这位朋友说想请教一下啊，大家养殖这个水仙，首先说这外皮儿用给扒掉吗？我听人说得怎么得削还是处理？如果要扒的话，扒几层合适？您搂着点啊， 嗯， 总共也没多少层，您都扒没了就死了。另外说这水仙是泡在水里就行吗？还是我得水里头再专门的配一些营养液的成分呢？ 好， 嗯， 其实刚才我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已经问了咱们一位同事了， 嚯， 而且是一位男同事， 啊、会养花的， 他把他的那个水仙都搬到办公室了，我已经欣赏到了。当然他这也是提前开了啊。 我猜猜谁这么有情调？ 倍儿香， 李哥。 No， 你还真想不到。 哎呦，一个肯定平时特 man 的一个人，就是和特别男人的一个人是吗？ 啊，你甭猜了， 不像这种很细致的人， 他不是主持人啊，就是咱们的一同事。 哦、是、哦， 我刚才已经发给他了，我估计他可能一会儿就会回复了，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好， 大家呢也集思广益啊，看看这个特别会养水仙的朋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给人扒到几层啊？下面这位听众啊，挺郁闷的啊，是一个手机的问题。 对，他说我很无助，现在啊、嗯，我购买的这个红米手机啊，用了一年多了。但是呢，最近这个系统好像出了什么问题，老说什么系统出错，可是我这资料都在手机里边，现在已经锁住一个星期了，每天呀、啊、都很无奈，希望能够得到帮友们的帮助。他留了一个电话啊，18020699106 18020699106。这里面呢，我先跟您简单的说几句啊，有朋友要是能上门直接去帮您这个看一看，有这个高手的话，咱们再看下一步的这个解决。我这个人做事永远是先做最坏的打算。咱们的手机，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子设备，智能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储存的这些单元，这些芯片，原则上这些东西啊，只要没有发生那种物理损坏，就说整个这个储存的单元内存部分说被碾碎了这些情况啊，它都能回来您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手机出现了故障，我们是去把这个储存单元单独的做系统恢复，那个价钱会非常非常的高。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听到那个价钱，包括我自己手机坏了也干过这种事儿，一听这个价钱算了，那丢了就丢了吧，我就不要了。您得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有可能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常规的方法能找回来。但是呢，如果说仅仅只是说手机的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但是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U 盘去识别出来啊，里面您的照片呀、通讯录啊这些东西回来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 哦，反正就是说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不一定是出现最坏的打算， 这是最坏的结局， 运气了是吧？ 真是凭运气 啊！ 我也丢过手机里面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资料，也没办法就认了。 行吧，那只能说四个字了。祝您好运。 对， 这位听众问一下啊，说由于信号原因啊，他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安了一个路由器。 嗯， 说我这路由器晚上又不用关呀、啊，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呵，都隔着另一个房间了，您就更不用担心了。再次重申啊，各种辐射它对人体我们的这个影响啊，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这东西离您距离越远，您越可以不用担心。尤其一个小型的路由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规定的，就算您站在它对面大眼瞪小眼的看着那天线，它都不会伤害到您，遑论它在另一间房间您在这边睡觉了。 为了科学你站那试试。大眼瞪小眼的看看他啊， 包括咱们楼上那些基站什么的，您放心，他在楼顶上建一基站，那是为了让您整个楼里面电话信号更好，都不会对咱们，哪怕说您就住在顶层，都不会对您造成影响。 行吧，那您踏实睡啊。 嗯， 这位听众啊，这挺好玩的啊。 啊， 虽然是一不好玩的事儿啊，但是这个 你这 写的方式挺好玩的， 幸灾乐祸。我看 这件事儿，我觉得啊，肯定有很多人都碰到过，真的，包括我，而且不止一次。 对对对， 不止一次啊。他说我洗衣服的时候啊， 嗯， 忘了把兜里的纸巾拿出来了，有没有？ 有过， 有没有？ 都有过，都有。 哎，有的请举手啊，看看有多少位啊。结果大家都知道，都知道什么呀？可不是都知道吗？ 都知道下场。 毛毛弄了一，是吧？弄了一衣服， 而且不光是这一件衣服，他在这一个兜里头，如果说进的洗衣机里头一堆一起洗，那甩干几次漂洗的过程当中，早已经 哪儿哪儿都是 过黑的，所有衣服甚至洗衣机桶壁里面都是。 对，重点是肿么办？ 就再洗一遍呗。 再洗一遍，可能有时候首先来说啊，这些已经脏了的这些啊，您拿出来，别再搁里头洗了，去晒干了。啪啪啪啪啪抖，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下来的。 嗯， 但是洗衣机桶壁里面的有些要是已经顺着这个水甩出去的还好，但是要是在夹层的这些，就是尽可能的擦，每次擦点，每次擦点，咱们日积月累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河无以成江海，总有一天您能把它清理干净。这您真别跟它起急，起急的结果就是您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懊恼。 你把这事儿怎么想的那么高大了，本来是一小事儿啊。 对。 但是虽然是一小事儿，但是它特讨厌，因为是碎渣渣弄得哪儿哪儿都是。 烦人。嗯。 问问大家怎么办啊？基本上可能大家会选的方式就是抖了抖了，要不然重洗一遍。但有的时候你抖了完了之后，或者重洗之后，它还是会有。嗯、 对。 嗯，尤其是就是损失比较严重的那一件衣服啊，大家该怎么处理啊？问问大家伙儿。这位听众呢，想问问什么地方有修理毛衣的？不叫修理毛衣吧，那叫。织补吧， 织补，对， 是吧？ 其实就是有的地儿可能开了呀，能给重新勾一下，重新锁一下边儿， 嗯， 这些工艺，嗯， 请大家伙儿帮忙啊！我估计啊，就是您要不着急的话啊，可能得等到过年之后 了。 好多那个做这种的小作坊，他都是外地的朋友， 对， 估计也都是回家过年了啊。 就咱们平时常说那些大市场里面、 嗯， 一般都会有咱们或者卖布的，或者是裁缝的这些柜台啊，这些摊位，您到这块儿去，人家一般都能给您手艺真的很好。织补的让您看不出来， 他也没说具体在什么地方啊。电话是13681168421，13681168421。我们再来看一位找人的啊， 这位朋友他是想寻找失联了40年的好朋友。 40年啊， 嗯 嗯，4年之后站你对面都不见得能认出来。如果不说我是谁的话， 真是18减40，1978年，是吧？ 啊， 78年。40年前，他住在朝阳门元老胡同下四条，对面是下三条中心小学，他叫金恩如，就这些信息，没别的。 应该是一位女士啊，因为他写的是女字边的她， 对， 听这名字也像是一位女士啊。 是， 但是他没说自己是谁，就找人的朋友啊，您一定得说自己是谁。 对 啊，您是谁啊？谁找我呀？是吧？ 尤其这年关将近，谁知道您是为要账还是为干嘛？ 甭管怎么着，就比如说你臭不冷的跟我说，哎，方明有人找你啊，谁找我？ 对， 是吧？ 我 得 知道 谁找我呀。 嗯 嗯，万一是大鹏呢？我那不能见。 就躲开了是吧？ 电话是13693360810，13693360810。好，刚才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比如说家庭大扫除怎么样的顺序合理，还有这个养殖水仙花的问题，以及这个特别是这个。兜里纸巾 的问题， 没有清理干净，结果洗了这个衣服弄得有点脏，该怎么处理啊？等待大家的回复。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台全新的上臂式数字血压计，160块钱，有商量，在朝阳区红庙，电话是6508-8720，6508-8720。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哎呦喂，这您留着吧。他说我有一个完整的财神爷的坐像，还发了一图片啊，就是虽然不是特清楚，但是我看了是不是应该是泥的那种 啊， 挺完整的，这个头看不出来，因为照片它体现不出来啊，没有说尺寸，说需要的能不能联系我呀？大过年的。 咱不是讲 你舍得吗？ 不讲封建迷信、啊。 对呀、 啊，这个首先说这些东西，不信他。但是呢，咱们有很多朋友呢，你甭管说摆家里当一个工艺品也好啊，或者说取一个这种好彩头、 啊， 吉祥的寓意也好，咱们照老理儿，这些东西可没有往外送的。 对呀、 啊，除了灶王爷，咱们是腊月23的时候点把火给烧了啊，这叫做上天演好事，还得等着回宫降吉祥，您还得回头再去请一副回来。 啊，这还不能说转让哈， 对、啊、 这个收的朋友也得叫请是吧？ 对、 啊、按照咱们这老理儿啊， 嗯、对呀、 啊，您 看您多少钱请的？哎、就这么个玩意儿，8毛。 好吧，您再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啊，反正既然您发了，我们就帮您也说一下吧啊。完整的财神爷坐像啊，电话是18600575696，它是在朝阳门劲松啊，朝阳区劲松， 嗯， 18600575696。 这位朋友啊， 转让的是一个脚踏健身器材，他说和小区里面的那种公益的脚踏健身器材类似，10块钱，适合不能外出的老人啊，在家里运动腿部，也可以锻炼臂力。地址在马神庙，电话呢是和微信同号13910551855 13910551855。 这位呢有一个8成新的冰箱，没有说品牌啊， 嗯， 双开门的，打算200出手，电话是15135208741391352087439。 这位朋友转让一辆婴儿的推车，能躺能坐，9成新，30块钱，还有儿童的轮滑鞋20厘米尺寸啊，15块钱转让，电话是1391199142913911991429。 这位呢有佳能相机要出手，型号是 SX620HX， 全新没有开封，打算是1200。 嗯， 出手，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因为它有型号吧，您看一下， 型号齐备。 哎，目前这个市场价是多少啊？就可以比对一下了。嗯、电话是13693207485，13693207485。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那种家里面厨儿用的那个竹炭啊，有4大盒，说是全新的，还没有用过，每盒都有很多，具体的这量我也没量，每盒200块钱转让。电话是64748945，64748945。 嗯，这位呢想交换一样东西啊，他有一辆好孩子坐车， 嗯， 想换一个36码的滑冰鞋，啊，就是拿一小车 换 一 冰鞋 啊、 嗯， 那就看看您这车是一什么成色吧。能换来一个什么成色的鞋啊？电话是17301304312，17301304312。 所以我就想，这个货币这个东西啊、 嗯， 真的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历史上，它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没有货币之前，人们都是这个易货贸易，就是你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像这位朋友似的直接交换。但这样能两边对上，恰好我生产这个，你生产那个。我需要的东西，这个几率就会很小，所以人们后来发明了这个货币，甭管是以前用贝壳啊，用那些金属刀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制，就是用这个通用的货币做中介，这样的话大家都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我是觉得啊，您不如您先把您那坐车转让了换成钱，您再拿您那钱求购一个36码冰鞋，这俩东西因为实在是有点差的也比较远，不挨着。 哦，好吧、 嗯， 我看我们的同事已经回复他的这个方式方法了。 哦， 但是他给我说了个语音。 嘿，这还麻烦 了。语音，对，我得用点时间来听一下啊。 啊， 另外呢，咱们那个衣服上蹭了好多纸巾的，也有听众给我们回复了。 嗯、 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说一下吧。 好 吧， 嗯。 咱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啊，整理一下现有的材料，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咖啡在路上慢慢的熬，等你的心啊开始动摇，你是因为寂寞的解药，你的笑容是阳光普照，有什么比你脚步声近轻轻敲门的声音更美妙，有什么比你张开怀抱更让一个女人值得骄傲，我们的现实界太吵，只希望有个小声的吵，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跳，和几个相知的朋友随便聊聊，我们的现实界太吵，只希望有个小小的巢，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跳，我想说生命的舒适如此繁忙。 这么灵动的歌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干一件事情。 睡觉。 不是，报菜价。你给我们报报吧。 来啊，找找这位朋友，他是今天早上啊，在他们家附近的这个五路居早市啊，这也是附近挺便宜的一个百姓们都爱去的一个大市场啊。 嗯。 油菜3块，黄瓜3.5块，咱都说斤啊。 按点说啊。 怎么叫按点啊？ 按着点锣鼓点说吧。啊，这是不是有运什么之类的？ 那么多事儿啊。 好玩嘛，嗯。 说不上来，节奏都乱。 正常说，正常说吧。 芹菜2块，白萝卜2块，胡萝卜1.5块，柿子椒3.5块，地瓜，白瓤的1.5块，圆茄子3块，长茄子2.5块，蒜苔是5块，蒜黄是4块，土豆是2块，是大个的那种。西红柿呢是3.5块，山药是3块，韭菜是4块，茴香5块。哎呦，这是。要包饺子了，茴香贵了啊！香菜是6块，豆角3块，水果类呢，砂糖橘15块钱2斤，鲜橙子是5块，大草莓20块钱1斤，苹果是3.5块，烟梨是2块。另外还告诉大家，这个五路居放假通知啊，春节期间呢是休息3天，到初四再恢复照常营业。朋友们要是去采购的话啊，记着点这个时间，早点去。 有个小小的巢，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跳，和几个相知的朋友随便聊聊。我们的新世界太吵，只希望有个小小的巢，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跳。我想说生命的舒适如此繁忙， 谢谢大鹏刚才帮我们报菜价啊，也谢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啊。大家如果今儿早上也是去逛什么市场啦、商场啦，或者什么大集啊，都可以给我们报一报，看有什么好东西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第一时段呢即将结束了啊，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和求购的物品。另外呢，这个粘在衣服上的纸屑呢似乎是可以解决了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再说一说啊。 好，那咱们先看几条转让的消息啊。 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壁挂式的暖风机，长是80厘米，宽是25厘米，9成新，很好用，还可以调温，50块钱。电话是13240236171，13240236171。 嗯，宋女士啊，家里厨房有些东西啊都是新的，有全新的不锈钢的烧水壶，带明音的。原价120，现在呢是50出手，还有全新的电饭锅是4升的，打算80出手，还有一个豆芽机，说我就用过一回啊，也转让了3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宋女士联系，她是在海淀学院南路这边，电话是15101097612，15101097612。 嗯，做人呢就要像这个带明音的烧水壶一样。 怎么讲？ 屁股烧红了还高兴的吹口哨呢。 俏皮话真多啊。来说下面这个啊， 看时间啊，15秒。嗯，一条缝纫机一台，是国际牌的，价格 国际牌的 价格面议啊，在东城景山，13661284，哎，13661284487，13661284687。 行，一会儿见。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黄志忠。 我是胡建彪。 我是演员主持人吕音。 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万万狗年声声笑。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听奇葩说辩手激情辩论，妙语连珠。2月27，锁定北京电台。 FM 1073，AM 1026。

甭管是紫的还是绿的啊， 嗯， 紫的大红大紫是吧， 红的发紫、 嗯、好运气啊，好运气。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个衣服上沾满了纸屑，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哎，这位朋友说啊，您家里有那个四个瓤子吗？没有的话，您就拿烧碗布在这蹭蹭蹭蹭蹭 就 下去了、 哦、 就 是利用它那个摩擦的那个是吧。 哎， 当然前提得看您是什么衣服沾了，就是一般当然扔在洗衣机里面的应该一般都是棉质的哈， 不至于说 丝的 丝绸啊羊绒的那算了。 对，丝的也不太容易挂那个、嗯、因为它比较滑嘛、 哦、 啊。这位说粘在衣服上那个纸巾屑呀、啊 嗯、 可以用带疙瘩的胶皮手套上下擦、 哦、 说特干净。 对 啊，他说这个方法呢也特别适合呢，就是去除衣服上的一些毛毛。 对， 就比如说家里什么养宠物啊、 嗯、 或者有时候有那些粘的毛毛啊，他说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用。 还有那种粘滚子，带胶性的那种，就是转一圈、 嗯、但是那粘滚子粘那个纸屑是粘不下来的。 是吗？ 啊，那因为它都不知道怎么就是都洗到那个衣服里面， 纤维进去了。 对，所以那个劲儿得特别大啊。 嗯、哦、 这位说，这位一高兴啊， 嗯， 把那个刷一刷写成涮一涮。您这是要吃锅子是吗？ 饿了 啊。他说洗衣服上面那毛啊用毛刷子 啊 涮一涮就掉了，我经常这么干。 嗯、 那看来您是经常把纸巾掖兜里不掏出来是吗？ 这个一定养成好习惯啊！这种事儿其实，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同样的错误别犯两次，犯两次咱也最好也别事不过三。可是就这个掉毛这个事儿， 嗯， 我估计每个人恐怕人生当中都不止三次。 忘了掏兜其实也经常忘，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不习惯往兜里搁东西，尤其是那个像一些比较紧的裤子。 对 对, 对。 但有的时候你放个一张两张纸巾吧，塞进兜里，你真想不起来。所以这事儿也挺难免的，所以这主意大家都记住了啊。 嗯， 没准下回就是您碰上 用上了哈。 这位说，我教你一招吧，特好使。他说那卫生间不是有搓澡巾吗？说你把那衣服给它铺平整了 哦， 哎，用搓澡巾慢慢的就能够把那个纸屑搓掉， 拿它当皮肤给搓一遍。 哎，就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有摩擦力的东西。你看这个胶皮手套带疙瘩的、 嗯、 是吧？毛刷子。搓澡巾， 这倒是， 这靠谱啊！ 泥卷都能下来，何况纸卷？ 好吧，还好离饭点 还有点距离 啊！ 对对对， 行，那您试试啊， 嗯、 看能不能给它弄干净了，回头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啊。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水仙花的问题啊。 哎， 我刚才放歌的时候听了一下，那我就把我们这位同事的语音放给大家听啊，我只能通过话筒来放一下啊， 嗯、尽量大一点声啊， 听得清楚啊。 好， 嗯。 方明姐，这个是要割头，就是那个水仙花的那个头啊，得割开，它不是包几层，得把里边的芽一个一个得给它那个包出来，把外边那层褐色的皮呢包掉，然后里边那个呢还得可能用刀割一割，然后把那些里边藏着很多芽。都给它包出来，包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有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液体什么黏糊糊的洗掉的。 好，还有一句啊， 那个水里面可以放一点营养液，或者放一点那叫什么矮生素还是什么，就不要让它长疯了，长疯了之后它可能就那什么了，就不开花了。 好，这是我们的同事啊，用语音给我回复，应该能听清楚是吧？ 嗯，能听清。 反正就是会弄的人，一听就听明白啊。 你知道我下直播以后第一件事是干嘛吗？ 啊， 去他那屋看他那花去。 真的挺好看的，特别特别香啊。 是。 而我每次弄，就是我也养过两回，但是就是每次都长得跟葱似的，后来我就放弃了。 哦、是不是就是 疯长？ 他就是人家说这个问题。 对，就是你得会拾到它，修剪，你不能说光泡水里就不管它了。 营养都奔叶子了，花就不够蓄积了。 所以包括这个温度什么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学问， 需要用心的活啊，什么事儿都得用心做才能做好啊。再来看看家庭大扫除的这个顺序吧。 嗯、 有些听众呢也给我们回复了他们的一些经验吧，算是。 对，我们这位刘阿姨说，按道理应该是从里到外推着搞啊，把脏东西一点点推出去。 从里到外 就 是 你如果先把客厅打扫完了再去扫卧室、 嗯、 那卧室的脏东西你推到哪儿去？不就推到客厅来了吗？你应该是先把里头打扫完了，客厅靠着门口这块先推到玄关，再从玄关推到楼道，那也不合适。到楼道赶紧拿簸箕给搓了。 地肯定是最后清理嘛，就都堆了客厅，客厅的地儿大呀。 哎，对对对， 嗯。然后 这位听众说应该是第一站卫生间，第二站厨房，第三站呢是客厅，终点站是卧室。这是我听一位专家说的，每次都是按照他这个方式呢来清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最终您选择先清理哪屋不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说把每一个房间里面的那个犄角旮旯变成死角，清理干净， 对， 哎，都弄彻底了，这才是最关键的。当然这个顺序呢怎么样最合理也跟您家整个的这个房间的布局有关系， 对， 是吧，这个是因家而异的啊。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先建议清理卫生间跟厨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两个地儿它比较脏， 对， 你干完就没劲儿了， 需要蓄积体力第二天再干是吧。 对，所以得先干那个您觉得费劲烦的地儿，哎，等您就是都烦的不行不行了，哎，歇菜，然后这两间已经干完了，然后相 对 来说客厅跟卧室应该来说就是什么书房啊都是好打扫一些的，它都是明面的事儿嘛。 你一个女生卫生间能有多脏吗？ 不，但是它犄角旮旯啊，犄角旮旯啊， 就是潮湿啊什么的各种东西是吧。 一般就是勤清洗的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说像家里比如说 真是一年打扫一次的那种， 对，或者说有病人什么的，就是或者没时间的话，他确实这两个地方是需要人费点力气的啊。 对对对，比较严重的这些其实咱们也有，现在叫做什么，就是装修完了以后开荒的，就是那第一次打扫，其实那个服务我觉得咱们有时候居家到这个年前什么的早点，您别等这会儿呢可能的确不太好找这个工人师傅，早一些到家里来整体做一个大扫除。咱们的家政服务现在就是你说那个术业有专攻，人家专业的人士人家就能给出合理的建议，咱们想着哎呦我这恨不得得干两天，人家来麻麻利利的三四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这位听众呢也分享了一下，他说其实先到打扫哪间呢不是说必须得怎么样啊，按照一定的顺序，但是有些地方呢提示大家就是别忘了，比如说卫生间里面的那个浴帘儿，有的时候经常会忽视掉，该换换，说该清洗清洗， 对， 还有就是牙刷，说建议呢过年了啊，如果那时间长了也该更换了，一般建议是三个月更换一次嘛，还有毛巾什么的。厨房呢特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们说用来搓纸屑那洗碗布， 哎， 好多人一直使一直使，就是都使忘了，都使得都那样， 恨不得只要它没彻底烂掉不能用就一直还使着，其实别的。 对，一个是洗碗布啊，那个海绵，还有呢就是那个砧板该清洗清洗。 哦，案板 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是清洗砧板的方式方法，特别好，就是拿那个柠檬给切一半，把它整个涂在砧板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弄点那个粗的盐粒儿 啊， 铺在上面，哎，大概静置那么十来分钟，说一冲啊，那砧板倍儿干净， 也干净，而且细菌也都杀死了呀。 对对对。然后像客厅呢，一般就是空调，我们容易忘掉，过滤网。 哎， 那卧室呢，基本上就是床底下呀，什么那些死角的地方啊，一定要。这两天天不是比较好吗？赶上不刮风，那些被褥呢，其实也是可以晒一晒。 对，空调在换季的时候，其实这个您别光等过年，就是由冬到夏。由夏再到冬转就开始要用的时候都提前打开，把那个滤网仔仔细细的清洗，然后也有那种专门风道消毒的那种喷剂，喷一喷啊。 好吧，这是什么，欢欢喜喜开开心心干干净净过大年啊。 哎， 我们来看一些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说，大家好，我来反馈一条信息。前不久呢在帮团里啊发布了一条关于晒衣杆的问题，哦，就他要买一钢管。 对对对， 还记得吧？ 记得。 他说特别快啊，就收到了好多位热心帮友的电话，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也祝我们这个节目，他用了一个词儿 啊， 万寿无疆。好吧，这位听众说，谢谢帮友啊，我求助的问题呢也是很快就解决了。我查了一下，他是求助那个关于膝盖疼的问题， 哦， 就是问那个药什么之类的啊，也是很快得到了解决。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了一个应景的事儿啊，特地指名大鹏来回答， 啊， 说家里那福字到底是正着贴还是倒着贴？ 随便。 就一般讲究是什么？就是像那个有盖儿的地方 啊， 什么水缸 啊， 啊， 柜子呀，就那种掀开的那种柜子 啊， 就柜中园那柜子， 我知道 啊， 啊， 那种柜子，什么垃圾箱，说这些地方都是倒着贴的。大门上一般都是正着贴， 哦， 啊，有这么一说啊。 这是前两天是不是听到我说那个人家首相来，因为那个展示小朋友做的那个剪纸，回去被人家本国的懂中文的人吐槽的这事儿想起来的。其实这东西，随您心情啊，咱们自古的这传统，正着贴也有，倒着贴也有。大门上的福字咱们讲应该是正贴， 对，大门上的福字要正贴。那房间里面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地儿，你愿意贴怎么贴都行啊。反正过去是讲倒着贴，它有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嘛，其实怎么贴都行，就是关键是大家有福气就最好啊。 对， 这个讨个好彩头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位听众求购的一些物品吧。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求的这东西扎我心啊。 啥呀？ 人想求的二手的都是苹果七手机或 怎么就扎你心了呢？ 我这苹果六我用的还挺好的，人家这都已经淘汰成二手的了，我这看。 哦，那扎就扎会儿呗。 想求购苹果六或苹果七手机一部，希望九成新以上啊。电话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 那你的意思谁有先给你留下？ 就是、 截胡是吗？李先生呢，想求的是移动便携影碟机，就那 DVD 啊， 哦， 说能使就行啊。他是在鼓楼那附近，电话是13901286802。13901286802。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辆能坐能推的老人购物的那种小推车啊，老人扶着也稳当，也方便推东西，新旧不限，能用就行。在西直门，电话是13681097045，13681097045。 这位朋友呢，想给老妈妈，老妈妈今年90岁了啊，高寿了啊，求购一个品牌的耳机。他说老人耳聋有些严重，之前买过两个，但是杂音有点太大了，最好是一个新点的。这个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老人家用的耳机。 您确定您是用耳机，不是在要助听器是吧？就是当听东西用的这个耳机是吗？ 我也在琢磨。但是它确实写的是 品牌 耳机，对，嗯， 这种情况啊，就是您不要买那些现在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那什么 Beats 啊什么的 Monster 啊那些耳机，那些呢，它为了让年轻人听什么摇滚的，或者说什么流行音乐里面那些比较重低音浓厚的东西，它呢都有意识的调整的呀，让低频的这个声音更加的砰砰砰的澎湃，年轻人听着很过瘾，但这些声音呢，在老人听来就是您说的，它会产生那种呜噜呜噜一团的那种感觉。给老人有您说这种情况的话，反而是买我们广播人用的监听耳机。它的特点就是真实的还原外界的声音，不加任何的声音的修饰。或许在听音乐的人听来会觉得我们的耳机听着有些干，但其实这个能确保我们的声音是大家真实所听到的声音的如实的一个再现。这类耳机呢，咱们举三个以上的品牌就可以是吧？就允许是吧？ 可以 啊。您要是品牌的话呢，像现在方明头上戴的舒尔的，这是德国的一个品牌，然后还有像森海塞尔也是德国的一个品牌，广播界监听界用的最多的 AKG 是奥地利的一个品牌，这几个品牌它都有这种，就是您专门去给您买的时候啊，或者甭管您搜的时候，您注明一下，不要那种听流行音乐用的耳机，要监听耳机。这种耳机便宜的价钱大概在1000元左右，好一些的呢，当然上不封顶了。 行吧，那您看吧，老人家是哪个合适。另外就是您确定要的是 耳机、 啊、 不是助听器， 不是助听器啊。这个还是差的挺多的啊。这几位听众啊，有个烦心事儿啊。说近期啊，我们这个听节目啊，老是有一个别的节目在干扰，怎么调都不行，特闹心，都听不清楚棒棒团了。反正离放假还2天，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他是在东四环中路百子湾路那个地方，大成国际公寓附近。这个我们也会反馈给我们的技术部门啊。 对，这有可能是受到了黑电台的干扰。 对，就是也提示大家，如果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您一定要告诉我们您大概在一个什么位置。就我们反馈给我们的技术部门，他们会统一的去处理的啊。也谢谢大家了。好，那我们这个听众还给我们猜谜呢，这你 看得明白吗？ 我看得明白，但是您的这个啊，就是首先来讲啊，不是所有的说我出一个题您答这个东西呢就能叫谜啊。谜语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咱们汉语言文化当中非常有特色而且有规矩的一个东西，它呢讲究有谜道。 嗯， 谜道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呢，就是您的这个谜语啊，就是最后的这个答案啊，和上面之间不能是特别强的那种强相关，得绕一下。比如说他说的这个谜语，他说一句诗啊，不知天上宫阙。 嗯，下一句是什么？今夕是何年？ 哎，首先说你要猜的话，你得告诉人家谜底是哪个类别的，是字谜呀、啊，是什么物谜呀、啊，是猜一个什么事情啊？仅仅不知天上宫阙，方明已经接了下句了。今夕是何年？那么他说谜底是狗年呀、啊， 狗年还没到呢。 狗年从对咱们的这个纪年来讲还没到，还有几天。嗯、哎，对。 那今夕是何年啊？ 猴鸡狗纪念。对，所以您这首先来讲它还是一个不统一的答案，一个谜语答案一年一变，这也不合适是吧。 嗯，不管怎么说啊，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谢谢的热情、 啊、 对对对，这东西你说哦， 你说你的、 啊、我是听一位老先生啊、嗯、这个也是当时就他呢是叫咱们有楹联协会，还有这些什么灯谜协会，他是咱们北京灯谜协会原来的副会长还是会长我忘了。就他去庙会的时候啊，我陪着老爷子一块逛，看到这贴的好多的这谜语，别人呢都是在高兴的猜谜语，然后去换那个什么小奖品小票攒着的、嗯、能换礼物什么的。我就跟着老爷子这庙会啊，这半天啊，我就听老爷子从头基本上就是批评到尾，就这个不符合谜道，这个不符合什么，这个不符合什么，就是他呢是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有这种情结的，他是真心的爱，所以呢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个灯谜事业啊，特别是在庙会上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的这个渠道，有这些误导的东西。 对，反正有些事情就是一些民间的玩法、 哎、 不是那么循规蹈矩，但是真是要是上到这个书面上，必须得按照规矩 讲到文化的层面上。嗯， 这首歌曲叫香水百合啊，就没有水仙， 香水百合 只好拿百合替代一下啊、嗯、希望大家喜欢、哦、 那首歌叫香水有毒是吧，原来还有一首歌、哦、 对。我都接不下去了啊。这位听众啊，家里有一好事儿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他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他说我们家门口啊就有好多那个冰 哦， 哎呀终于给我们清理了， 嘿， 这样能够踏实过年了啊。 嗯， 他是打的这个市民热线给解决的，看来还是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 对， 嗯， 咱们有一些这种疑难的问题，包括咱们的这种市政服务的这种热线，然后包括市长热线，有些情况您都可以去跟他们反映，然后来协调相关的部门及时的处理、 嗯、 方便我们的市民、啊、 对，这位听众呢也发了个信息啊，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吧，说过年啊有时候准备一些食物啊有点手忙脚乱忙的，他说我前两天啊 煮那个蒸笼里面那个屉布 啊， 居然忘了关火了， 哎呦， 那屉布都煮飞了，锅也干了，还好我这个发现了 啊， 我买了几块啊顶替上了，但是呢大过年的也提醒大家啊， 危险，对 对 对， 就像这样的事情千万记住了，就出门之前啊，如果您火上做点东西，一定一定一定给它瞅清楚了，包括就是插电的那些， 对， 就最好是家里有人的时候再做，如果说确实没人的话呢，那个特别保险，您出去时间不长也还可以， 也还行， 哎，如果时间特别长，您说您出大半天或者是晚上才回来，最好那也都提前把它关掉啊。 对，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把最后几条的求购转让的信息呢来说一下啊。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部八成新的大洋琴，360块钱带琴架，电话是13601118838，13601118838。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智能猫眼儿可视门铃儿。 哦， 嗯，智能猫眼儿可视门铃儿啊，还是十大品牌之一。说全新没有使用过，买的时候360呢，现在呢打算220出手。谁家刚装修完房子啊，这倒能用得上。说还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621019886，13621019886。 我这儿也有一全新的啊，这是胡佛 AP 静音杀菌智能净化器，2699买的，始终没用也没开封。您是买完了就赶上咱们这个空气治理好了吗？一直没使啊。 嗯， 现在800块钱想转让。哎呦，这电话他好像是刚才后来又重新补了一条， 你再点一下就点出来。 对对对，我们得再找一下。 好，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位听众呢是有一个摄像机，想换一个照相机，没有说品牌型号啊。他后面说这句话倒是挺好玩的，他说，换换玩法，换个味道，就是以前玩摄像，现在想玩这个摄影了，玩照相了啊。电话是15611794248，15611794248。 有爱好就好啊。 嗯， 这个净化器的电话我找到了啊，刚才那台这个全新未开封的啊，13522053679，13522053679。 喜欢听戏曲的朋友啊，我们这位热心的帮友呢，家里面有沪剧、西剧， 嗯， 就是无锡那个西， 嗯， 那应该也是地方戏吧， 对，地方戏， 啊，哎，我都没听过这个， 都是江浙一带的，嗯。 还有粤剧， 嗯， 沪剧、粤剧我都听过，西剧是个什么唱法啊？你也没， 反正你也听不懂。咱们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剧种，因为这 那边那个有点雷同哈，那类似。 细微的差别也还是有，因为它方言上，毕竟其实咱们听上去觉得南方话好像都差不多，但实际上人家本地人互相之间 都能听出来哈， 甚至都听不懂，你知道就隔着。 反正是沪剧、西剧和粤剧的光盘， 嗯， 想免费送啊， 哦， 有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好。 17600816215，17600816215。好了，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面结束了，也感谢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上互帮互助。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在这里为大家直播。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爷爷，爷爷。贴好春联吃团圆饭了， 奶奶穿上新衣服吧，还要照全家福呢， 还有左右的街坊邻居拍张大全家福。 北京北京，我们的家，环境整洁靠大家，秩序规范都有责，绿意盎然风景佳，风景佳。